54还是24分，第三节比赛呢，双方应该说那还有各有一次的进攻的机会啊。莫兰德要乌昌德这球啊，确实这个传球能力不行，给不进去。 对， 这样再一过渡回来，守望这边防守已经对上位置。周俊成拿球转身强投，球不中，篮板球被朱元熙在后场保护下来。这样距离第三节比赛结束呢还有12秒的时间，守光队打第三节比赛的最后一次进攻，压一下节奏，突然一个变向拉回来，连续找掩护，方硕突破，最后2秒钟抛投球进，好球，顶着对方的莫兰德一个侧身高抛球中，这球很难啊。 对， 方硕 差一点啊，这回帽了， 而且呢在最后的一秒的时候出手球中，时间到，北京首钢队呢在第三节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把分差进一步拉大到了26分，第三节呢又打了一个23-12，辽宁队第二节第三节两节加在一起是28分球。 对，辽宁队这节的进攻是更惨啊， 12分的这个得分啊。当然呢我们也要很客观的看到，就是一直在说辽宁队在看台上那四位，这四位呢是球队非常重要的人员，他们人员的不整肯定是给整个球队的进攻带来很大的影响。 对，就不得不说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呢，咱们看这内线优势啊，咱们的篮板球32-28，助攻数是18-10，这节连进攻打得不好也没什么助攻，整体来说首钢的这个表现呀、都要更加出色一些，三分命中率42%，对方三分命中率也降到38%了、半场是50%。 对， 所以今天咱们罚球100%，就是之前首钢罚球经常有这种不太准的情况、今天也非常不错，就是这是能看出首钢对于这一阶段的比赛尤其第一场准备的非常充分。那当然了，就是这场比赛即便说咱们赢了也不是说最典型的说打辽宁的这么一个比赛表现。 对， 因为毕竟对方少了很多主力阵容，然后这种国字号的球员都没在，但是呢就对于首钢来说，那一场胜利就是一场胜利，对于整个球队的这种信心的提升，对于舒豪他们回来之后这种状态的这种找回其实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尤其呢这场比赛的胜利啊是打得更团队了，就可以看得出来两个外援来了之后呢，主教练亚尼斯他在阵容的调教上让球队的阵容的厚度变得更深厚。 对， 我们的人员的轮换可以更多，所以在这一点未来的联赛的发展过程当中啊可以有更多的变化。当然呢也还要去关注打到一些其他球队的，当对方这个超级外援发挥的时候我们来如何去应对，比如说像今天下午的比赛当中呢，高登的50多分是吧，费尔德的40多分、遇到这样的这个非常强劲的攻击手的时候，我们的防守如何去处理，因为福格呀还是属于一个串联型的这个外援。 我觉得其实今天这比赛对首钢球迷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提振士气的一场比赛、因为咱们看球队这20人中你拿出5个人来也挺有竞争力。 对、就是你的球队的厚度是让大家看到的 啊。对， 漂亮，传向篮下， 这 秋天强攻抛投，手上稍微的差点意思啊。 现在首钢几乎也能做到5上5下，就是我这阵容还能保持竞争力的情况、其实这很难得。 现在这条阵容啊，方硕、吉布森、雷蒙、秋天和朱元熙，你下边的这个5个人呢是首发的5个人，对吧？你下面这5个人是小雨、林书豪、小川、 双塔、 范子明和李慕豪，咱也能5上5下。守望队这边吉普森外线投3分，球崩的比较远。第四节还要注意自己进攻的这个效率，打的呢不能太随意。莫兰德往篮下攻，结果在突破过程当中啊，秋天呢先一顶一撤梯子，裁判吹了秋天的阻挡，脚勾到了莫兰德，莫兰德摔倒。其实这个球啊还真不是说秋天呀、伸脚绊塌、 对， 是莫兰德自己踩在秋天脚上之后重心没了，但是呢这的确也是一个阻挡，你身体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把对方顶出去了。 对， 第四节上来这第1分钟啊，守防队是没有得分，对方在上线，对手呢是周俊成、燕守奇，包括27号余泽辰、吴昌泽和莫兰特，对方外线投3分，一个压哨的3分命中，周俊成3分命中之后呢，分差回到了21分了。 周俊成是不是这节上来两个三分？ 一个中投 啊，一个中投， 所以守钢队这边呢， 还是对他这点啊，现在因为对于这些年轻人呢，肯定输二得分球啊，就打得更放得开了嘛。吉普森又是一个失误球，看是不是亚尼斯啊要换人了。吉普森现在有点上头啊，领先二得分球啊，自己想刷分了。对方传给篮下，莫兰德面对秋天，秋天这样顶得不错， 顶得不错。 燕守奇运一步投两分，连续通过这个中远距离投篮，燕守奇投中这个中投之后连得七分，守钢队请求暂停了。开场之后啊，也让对方打一7-0。 对，这段时间对方外线的投射更准了，然后虽然咱们说在内线防像秋天防莫兰德防得不错，但是呢给对方外线太多的投篮机会，而且呢在自己进攻的时候，像刚才吉普森这种选择是吧，这不是非常合理。领先多了之后难免出现这种松懈的情况， 所以看一看亚尼斯啊会不会调一下这个后卫是吧，让舒豪上去控一下节奏，因为你领先二十多分球啊，你得在前半节的时候呢保持到这20分的领先优势，你不能让对方看着影儿。你说你上来之后很随意的让对方把这个分差在前半节的时候追到14-15分的时候，哎，对方这心气儿可能就上来了， 一会儿人主力又换回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要打得更仔细一些啊。对方的年轻人这时候因为没有压力，所以呢在很放松的情况之下呢反而发挥的不错。守钢队换上林书豪，换下吉布森，就是一个对位换人，其他的位置上都没调整，还是方硕、雷蒙、秋天和13号朱元熙，就是让书豪啊换了吉布森，让吉布森下来来冷静一下啊。那书豪上来之后呢，书豪怎么来进行进攻组织的串联，刚才咱们也提到，就是书豪能串联，方硕能进攻，那这两个人的搭档能不能够产生化学反应。而且书豪这一次上来之后不是对福格是吧，看看他自己的个人进攻怎么样，现在是80-61，19分的领先优势。林书豪推进传到前场，雷蒙过渡一下，对方呢是周俊成在防，雷蒙弹出来再到左侧45角给方硕，方硕要一个掩护，再往篮下给，又是被莫兰德把这个球呢给刀下来。守钢队这时候呢又换下了这个秋天，换上李慕豪了， 而且对让书豪上来稳一下。 哎呦，回过来让对方验手机打了一个2+1啊。我们说这时候对方的替补阵容在场上，你不能让对方打出士气来。守钢队呢可能继续要换人，双塔是不是要回来了，双塔回来或者说小川上来，现在让你这个首发阵容啊可以上来打一打。对方来执行追加罚球，换上刘小雨，小雨和林书豪两个人的搭档外线，就把这个首发阵容其实现在可以拿回来了。燕守奇将球罚进，守钢队发后场球，现在分差呢到了16分了。林书豪在后场，对方的夹击一个基地破了对方的前场的领防，刘小雨面对周群征的防守，林书豪还是弹出来要李慕豪的一个掩护，对方是莫兰德在防林书豪，怎么给 A、 哎、 也是失误了， 对， 连续出现失误球，还好对方的反击当中啊也是失误，被积极回防的九号雷蒙把球断下来。 刚才书豪那时候还不传那个朱熹呢，朱熹在 反 应度等着，对， 林书豪掩护小打大一个跳步没有机会，再回给身边，这次进攻还有10秒钟啊、又重新回到林书豪手里，面对对方周俊成突破胯下，对方伸手打在了林书豪的脸上，打在了林书豪的脸上，这次进攻还有3.8秒要回到14秒的时间啊，肩膀撞在了林书豪的脸上。 哦，周俊成这说这个对方是、说书豪其实扒了他，对吧？说、书豪那手在扒着他。 这时候呢，北京守钢队又换下朱熹啊，换上范子明双塔。我们也听小川在喊别失误，范子明篮下强攻，球不进，篮板球拨出来，又是 雷蒙 抢到传下篮下，漂亮！雷蒙这一个前场地板球助攻范子明，这是积极积极出战术。 雷蒙真是积极。今天几次抢篮板，然后包括他这个人的这种表现，给球队带来了很大的活力。 哎，这个前场这个地板球啊，在助攻范子铭拿到两分之后呢，82-64，18分，最起码呀，现在呢帮着首钢队在进攻当中止止血。但现在问题就是对手放松之后呢，三分球的这个投篮啊，中远距离投篮又出来了，把分差追到15分了。 这还真没，这还没到这个 半截的时候， 半截的时候已经到十五分了。 哎，所以看这时候这个困难怎么来去处理。范子铭过渡，有小雨再来找掩护，这次进攻还有6秒钟，小雨投一个三分，有没有？球不中，抢篮板球，范子铭抢到前场篮板，再重新组织阵地进攻。林书豪突破抛投，哎呦，直接是把林书豪打倒在地。莫兰德呢认为自己没犯规，这个动作运着球往前跑，裁判一直劲儿吹哨，他一个劲儿往前跑，这应该是吹 T 的动作、这个动作应该是吹 T 的，看裁判是怎么来判罚。从空中的这个动作来讲呢，冒球这一下确实没犯规，但是呢你起跳的投篮的时候啊，在落地之前是一个跟随动作，就是你不能侵犯落地之前的这个投篮的运动员。 对， 其实莫兰德呢是盖完了之后自己身体往前跳，把空中的书豪直接撞翻了，是不是要吹 T 啊？这要看一看， 应该是没吹，这个看看有没有回放， 看看裁判是不是要看。你看林书豪啊还跟莫兰德在聊聊刚才的这个投篮，是吧？说这个告诉你这犯规怎么回事啊？裁判就这么吹的。 莫兰德刚才跟裁判说，说他自个儿这个感觉那意思是往下软的、倒下去的，是吧？说自个儿没事儿。哎，这有看回放， 这个确实是撞倒了林书豪。 对，说这要在 NBA 啊，可能不吹， 可能不吹， 哎，可能不吹。 对，但是在 CBA 呢，就那这个 毫无疑问侵犯原主体了。 对 对， 因为不同的联盟啊，这个判罚的尺度是不一样的。 对， 那像刚才咱们第一节比赛说的这个林书豪造掩护犯规，这个在 NBA 那边人一看那个视频，马上就可以吹福格的进攻犯规。 对， 林书豪执行两次罚球，第二罚篮筐上弹了一弹，还是很幸运的弹进篮筐。两分球，84-67，17分。对方刚才一个三分，咱这边两次罚球。对手呢，现在在外线啊打的就更坚决了，一个是燕守奇，另外的一个这个27号余则臣，这两个小孩投开了。这属于打裁判啊， 直接传裁判。 燕守奇这个传球啊，直接传在主裁判严军身上了。啊，裁判知道这不是故意的啊，自己都站在了界外。球权回到了北京首钢队的手中。第四节比赛还有7分35秒，北京首钢队这边84-67领先17分球。首钢这边也换上了小川，林书豪外线投三分，球进，好球。顶着莫兰德投中三分，又重新回到20分，87-67，重新回到20分球。林书豪的得分呢也已经上了20了。书豪呢现在渐渐的果然从下半场比赛找到了自己投篮的手感，应该是21分的得分。对方的外线再投三分，球不进，篮板球范子铭拿到。 这一下局势就稳下来了。 对，书豪突破又是一个小抛投啊，自己想转换当中啊来一个抛投，但是没有能够控制好力量，力量稍微大了一些，但是呢还有不到7分钟的时间啊，领先20分，这个局面稍微的控制一下，也把对方刚才连续进攻得分的这个士气给压下来。小雨来压迫对方燕守奇，燕守奇变向急停投2分，你看这个节奏就基本上就没有了。吴昌泽，哎，前场篮板球，范子铭啊稍一走神，让吴昌泽冲了一个前场篮板，马上伸手向场边的这个主教练亚尼斯示意，说这是自己的啊。87-69，吴昌泽才拿了2分。 对，其实问题不大， 六投一中。交到进攻右侧，书豪走底线，基地导出来，小川也是突分，范子铭投一记中投，漂亮，稳稳命中啊！自己刚才防守当中漏了一个人，进攻当中马上给补回来。89-69， 感觉今天啊，咱们这个因为替补阵打得不错，就是小范都没出，就没怎么出汗， 对， 没怎么使劲， 也没怎么这个往里杠 啊，对， 都是一些空位。林书豪，哎，吹了林书豪的犯规，对方一个背后的变向啊，被林书豪给判断出来了。林书豪站在这位上，伸手把球搂下来， 但是对方周俊成呢往上冲着一下劲儿挺大的，把舒豪也给撞开了。对方一个背后撞在林书豪身上，对吧？林书豪已经运着球了，两个人啊再互相去抢这个球的时候，说实话呢谁也没有控制好球。 对， 吹了林书豪拉手，对方突破杀向篮下，燕守奇低手上篮得手。这段时间呢燕守奇也是打开了，连续的突破得分，包括外线三分也有，中投也有，属于这时候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小川突破交给李慕豪，抛投面对莫兰德啊，李慕豪有点犹豫，结果呢本来是想扣，后来李慕豪一看莫兰德上来了便扣为抛，没有能够将球抛进。89-71，守望队还是领先18分，还有5分多钟的时间。富豪这个球其实有走步的嫌疑， 有走步嫌疑， 没吹啊，篮板球守望队拨出来， 先迈两步再拍的是吧？ 莫兰德杀向篮下，自投自抢，确实啊，他是一个投抢型，能冲。 对， 你要给他呢，球在他手里边啊，他就是冲抢篮板，二次进攻，冲抢篮板，二次进攻，他不是一个具有特别好持球进攻能力的人。 而现在就是没好后卫跟他搭， 对， 他这阵容里边 他就得自己干， 对，没有好后卫跟他搭。但他要强攻呢，他又不像这达卡里约翰逊那样说能把球凿进去。 这一次又是在篮下周俊成强攻造成了小川的犯规，要执行两次罚球。周俊成啊也是这个很年轻啊，有冲劲儿。小川认为没犯规，周俊成跟小川刚才做一手，说我这胳膊上有道子啊，打着我胳膊肘了。其实就是双手上举的时候呢有一个下压的动作啊。这几个年轻人啊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反而都放开了，现在呢分差就基本上在16-7分球这么一个上下，得到了6分，准备来执行二罚，两罚一中。篮板球小川保护好后场篮板。今天呢这边范子明啊得分并不多，范子明和李慕豪两个人其实得分都不算太高啊。李慕豪呢是6分，范子明10分，都是在自己场均的得分之下的。 嗯， 但是呢这个防守的效果不错，而且另外呢就是各个点啊每个点都开花。对方掩护交给莫兰德，莫兰德一看范子明在防，后转身遇到了两个中锋的夹击，把球导出来， 好球， 再传到篮下。哎，莫兰德这球传的不错啊。 对，对方这次传导球是可以的。 弱侧呢是周俊成切进来，林书豪刚才啊没有盯人，让周俊成呢切到篮下，轻松的接球上篮。这一节守望队9-20，让对方追了11分球，助攻2-6，就是全队的在进攻当中啊打的就比较松了，确实领先多了之后又有些松。林书豪突破又是一个抛投，还是没进。 这领先多了之后放松啊，其实你不能说他是这个，我觉得也是一正常现象。 对， 但是的确对于守望来说呢，还是应该在这个比赛里边稍微的去紧张一点。 李慕豪又是依靠自己身高臂展抢到一个前场篮板球，李慕豪应该是篮板球上双了。 嗯， 进攻篮板13-11，林书豪掉向篮下，对方莫兰德在防，起跳之后下落砸在了李慕豪身上，把李慕豪送上罚球线。距离全场比赛结束呢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啊，现在呢北京守望队这边89-74，领先15分。这一节呢主要是开局阶段啊防的松了， 对，就是在一些防守端这种注意力啊没有前三节那么好。另外就是说在进攻端呢的确咱们在遇到对方这种起势的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咱们也没有打出一个就是应该有的一个优势。 嗯，相对来讲呢还是在大比分领先之后啊一些进攻上的细节做的不是很好，包括吉布森那几次抢投啊，包括其实你看书豪也有几次，对吧，就是小抛投，其实按照他的节奏呢他可以去选择传球的。 对， 那他也希望通过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呢把这各种进攻的手段试一试，找找感觉。两罚都不中啊，李慕豪两罚不中，篮板球被对方在后场拿到。燕守奇面对小雨的防守也是肘子开道，呵呵，强行攻顶开刘小雨，这个抛投将球抛进，89-76，13分了。但是三分钟以里的这个时间，十三分球呢，现在 也不是不可控，关键的是人家在自己的进攻端啊，还是要打得更细一些。小川准备击地，这个球呢被莫兰德用脚把球呢挡了回来，打到了小川的脸上，这个球是吹了脚踢球为例。球方队前场来发界外球，底线刘小雨导出来，舒豪三分线外点一下后撤步，原地投两分，好球，非常稳。就舒豪啊，现在他的投篮呢真是得把这个节奏啊控制住之后，重心只要他摆正了就非常的稳定啊，命中率很高很稳的这种投篮。那他现在呢可能也是比赛打的比较少啊，核心在对抗当中呢吃点亏，核心力量差一点，但他飘着投的时候命中率就下来了。反击当中范子铭， 哎呦，这球上篮被对方干扰了、 哎、这是一个反击，其实可以扣的，自己没有完全接好，所以高度不够，对吧，这下没起来， 对， 被对方吴常泽这被对方这个于德臣把球给干扰了，这确实不应该。李慕豪的膝盖好像跟对方对了一下脚，对了一下膝盖，很疼，这应该是硬伤，对到了膝盖上，自己一直在揉自己的膝盖，裁判吹停了比赛。时光队这边呢要换下李慕豪，换上秋天了。这下应该是在对方啊反击当中呢，李慕豪上来进行协防，膝盖跟膝盖可能是对了一下， 对，这球希望没什么大事，应该是硬伤， 嗯，自己咧着嘴很疼，是吧，一直在摸。91-75，基地交给范子铭，传向篮下，秋天好球，非常轻松的，当对方大外援莫兰德被带出来之后呢，篮底下这高度的优势也就体现出来了，轻松的把球上进篮筐，93-76，又重新回到17分，守望队的最大领先啊，对方27分，现在呢领先对方17分球。第4节比赛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富豪要往篮下攻范子铭，转身被范子铭直接给帽了，守望队转换反击，传向篮下，小范点开莫兰德再放，哎，这一次节奏就对了，点一下对方飞过去，范子铭篮下轻松的放框，95-76，又接到舒豪的一个助攻，19分的领先优势，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1分钟的时间，应该说比赛呢没什么悬念，要看一看最后啊这个守望队这边能够把比分啊控制在多少分，把就是辽宁队的进攻控制在多少分。 对，应该说在二十多分之后啊，杨明换成替补，其实第三节换成替补之后 就放， 哎，放弃了。 小雨突破轻松的上篮得手，97-76，辽宁队啊看看就是你把他打了不到80分球， 对， 对吧，虽然说他有主力不打，但是你能把辽宁队防在80分以下呢，也证明守望队在今天的整个的防守做得不错。从外线投三分，投了一个三不沾，又是还是打反击，小川突破再上，这次莫兰德也没有盖，就跟着跑回来，小川的上篮，99-76，应该不出意外的话呢，守光队的得分啊就定在99了。 对， 因为还剩下最后的10几秒钟，对方投完篮之后呢，留给守光队几秒钟的这个时间，守光应该不会再打了。 应该说像辽宁队这样的球队，他的进攻效率联盟排第二，防守效率联盟排第五，非常强的一支球队，但是今天赛季场均员107.7分，今天得这不到80分的话，实际上那首钢的防守还是非常成功的，即便对方没有这个几个国手，但是还是说首钢这防守的这种功底啊还是在这摆着。 富豪第一罚没有能够将球罚进，准备来执行二罚，也是两罚都不中，守光队拿下后场篮板，这样最后的8秒钟呢应该也就不打了。对方周俊成这下没必要，对吧，就是舒豪把球运过前掌之后这比赛就结束了，上来之后还犯一下规，这个动作真的是没什么必要，守光队肯定也不会就是推进到前场再攻了呀。再发给林书豪之后全场比赛结束，99-76，面对人员不整的辽宁队，北京守光队在联赛第二阶段的揭幕战当中打出了一场非常漂亮的比赛，这样最终呢是以23分的巨大领先优势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之后简单的为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稍后呢在9:30开始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和大家更详细的来分析一下这场比赛曙光队的得失，另外呢可能也可以再前瞻一下在未来第二阶段咱们各支球队的表现。 我觉得咱们应该说首钢在阵容优势的情况下，今天在攻防两端都打出了一个不错的表现。另外让大家欣喜的就是说舒豪回来之后，哎，打出了在第一节状态不佳情况下，后边打出了自己的一个状态。应该说对首钢来说，包括对后边的这个第二阶段其他的比赛，都是很好的一个利好的消息。对， 嗯，也希望首钢队呢能够延续这场比赛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今天的双外援上场之后呢，各自有自己的职责，首钢队几乎也能够拿出两套阵容来面对辽宁队。 对， 这对于后面呢主教练亚尼斯的阵容调配当中呢会有更多的空间，也要看一看在后面的比赛面对不同对手的时候，面对阵容相对齐整的对手的时候呢，亚尼斯如何来去调配目前球队的这一套阵容。我们也看看是不是在赛后啊，小范要接受这个采访啊，不知道是不是会有一个现场的采访。如果没有的话呢，看看可能是会有这个采访，我们稍微等一等。因为这场比赛呢，对于北京首钢队来讲，可能赛前大家也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种状况。首钢队的开局也是做的比较理想。我们来听一听范子铭啊赛后的采访。 阶段的首胜哈，在赛前没有想到这场比赛会是一个大比分的取胜，觉得这场比赛取胜的关键在哪里？ 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无论从我其实我们很早就开始备战对辽宁的这样球了，对，我们很早就开始磨练对方的战术，研究对方的战术，可想到会是一场很焦灼的比赛，但确实没有想到会是一场就是比分比较赢的比较多的一场比赛啊。 今天你跟李慕豪的双塔对位也是一个非常强的火力点，在休赛期是不是有加强这方面的训练？私下跟李慕豪是怎么样来沟通的呢？ 我觉得随着第一阶段我们两个开始有些默契了以后，我觉得在这段休赛期吧，我们两个有更多的磨合，我们经常训练的时候就在一个组互相配合，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比赛来看，我觉得默契还是在的，然后我觉得也是相比第一阶段还是有进步的啊。 那今天双外援是第一次打比赛跟他们合练，觉得两位外援的到来对球队带来了些什么，有什么样的提升呢？ 我觉得真是带来特别大的帮助吧，就是两个特别强力的得分点，包括豪哥在组织上在串联上的这种作用，我觉得真是对我们球队帮助很大，特别是在遇到辽宁遇到广东这种全场紧逼压迫性很大的球队，我觉得我们会更加从容了。对，然后包括你看有一些关键的得分点上都是他们两个站出来了，对，所以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 第二阶段的首胜已经拿下了，对于接下来的比赛有什么样的期待，对自己对球队的展望？ 我觉得这仅仅是第一场球吧，然后包括辽宁队还有很多主力没有打，这并不能代表辽宁队的全部实力，所以我觉得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吧，多总结把后面的比赛打好好，谢谢谢谢。 好的，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嗯，也就像这个范子铭所说的是吧，这也不是辽宁队的整体的实力，这就需要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呢，面对更加齐整的阵容的球队的时候呢，首钢队要打得更团队一些，因为在第四节比赛稍微还是有一点小小的起伏哈。一段广告过后，我们回到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和大家更加详细的来聊一聊这场比赛。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大咖来啦！ 每周二、周五晚8点， 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邀请文化、体育、演艺等领域知名人士 参与轻访谈节目《 大咖来啦》， 分享有趣观点，讲述多彩生活， 更要实时互动游戏回馈听友。 每周二、周五晚8点， 锁定 FM 954北京故事广播， 锁定听听 FM， 好听的听哦。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说的这个话题，就是 CBA 战火重燃，咱首钢队取得了开门红。那本场比赛林书豪和吉布森给球队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和微博和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而在直播间呢，还是刚才和我一起来关注了本场比赛的篮球评论员周贺，一起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场球。周贺你好。 哎，王毅你好，听众们大家好。 对，因为刚才在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是非常简单的哈说了一下这个比赛的感觉。那现在呢，如果说让你去重新回想的这一场比赛，就像刚才在微博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主要聊的，就是林书豪和吉布森两个外援到来之后，从今天这场球来看，给首钢队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在终于有了这俩后卫外援之后，就是能够看到首钢在用人上他的这个阵容更加从容了。那之前在上个阶段咱们的双塔发挥了非常不错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呢就是说在书豪回来之后，他在外线跟双塔的这种搭配，就是他的这种挡拆配合的质量，然后包括他能够传球这个特点，我觉得还是能够给球队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而且呢，像刚才赛后范子铭说的，就是在遇到一些强队打这种全场紧逼的时候，因为书豪和吉布森的加盟，可能使咱们在后卫线上会更加从容，包括方硕加小雨。那咱们这四个后卫要不然就是有这个国字号水准的，要不然就是说是外援的球员，实际上咱们在破对方紧逼的时候会有更好的选择。另外呢，就是在给这个在特定的时段，就看你需要什么，你需要能攻的，吉布森的今天攻击力展现的非常不错。然后呢，在需要这种整体性，需要能防守，需要能够传球的时候，那其实书豪也起到他的作用。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打下来看，虽然辽宁队缺少了一些主力，但是能够看到首钢队在现在第二阶段阵容的深度我觉得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比第一阶段。同时呢，就是说在这个内外线的衔接上也好，还是说在整个球队的这种首发和替补的这种过渡上也好，实际上都在变得更好。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那对于球队来说现在排名呢还有机会去往前再追一追，然后有这样的一个阵容，有这样的一个板凳深度，实际上对首钢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嗯，你看在微信当中啊，运河风帆说了，赢辽宁队23分，说仨字就是没想到，俩字呢就是痛快。但是我们要很客观的看到呢，辽宁队这场比赛他们缺少了四位非常主要的球员，在后卫线上没有郭艾伦，在锋线上没有张振林，在中锋呢没有大韩，四号位的这个位置上还缺少了李晓旭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员轮换，所以呢，辽宁队是一个人员极为不整的球队。所以这场球呢，对于我们来讲，不能把它完全的作为检验目前北京首钢队状态的一场比赛。 其实相当于辽宁队的首发阵容少了三个人，对吧？少了郭艾伦、张振林和韩德君。那其实这三个人呢，对于球队来说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咱们之前说辽宁队打人打的这个打在哪儿打人呢？是因为他在有一个外援的情况下，他场上有郭艾伦，有韩德君，他基本上有三个这水平是外援水平的这种强点，那都是能够得到20多分以上的这种强点。而以前打首钢呢，就是他内线优势非常明显，你防他外线后卫呢，内线人家韩德君能打。但现在呢，就是说在没有韩德君的情况下，咱们的内线今天不管在篮板球上，在这个在内线的进攻上都占尽了优势。当然，就现在咱们这个双塔，即便大韩回来，其实咱们也并不是说非常吃亏。但是呢，不得不说，就是你的这种攻击啊，或者你的这种在防守端的难度可能会提升一些。那所以就是说这场比赛呢，咱们说了不是典型的说首钢赢辽宁，但是对首钢来说一场胜利它就是一场胜利。它这场胜利之后能够给球队带来信心上的提升，能够帮助书豪和吉布森迅速的融入球队，找到比赛的感觉。虽然之前也跟球队在一直在训练，但是不得不说这种比赛和训练是不一样的。那能够回来用辽宁这样的强队给球队去磨合阵容，去找这种比赛感觉，实际上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而且咱们又是一场大胜，我觉得不能说赢了之后就是首钢就是实力非常强了，我一定比辽宁强或者怎样，但是这场胜利还是挺提士气的。同时呢，还是要保持这个咱们说保持这个谦逊，然后你要认识到对方毕竟有这么多主力或者是主要替补没有打，然后同时呢，就是这个比赛毕竟是说这第二天第一场比赛，人家那个国手呢可能跟球队合练的时间没有你的长，那咱们也要认识到这一点，还是应该在保持心态的一个平稳的情况下，我觉得增加信心吧。其实对首钢来说这场胜利真的是非常关键的一场球。 你看任我行啊发来这微信挺有意思的，说今年呢咱挺逗的，赢过广东20分，这次呢又赢辽宁20多分。你说那今年首钢队这应该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呢？就是赢了这俩强队，他认为什么成绩都行了。 咱这不这是最后是什么成绩都行啊？还是说这个 就是赢了这俩队了， 嗯、 最后排第几都高兴？ 其实那还 不 是 这样，是吧？ 真要到最后排个第九、第十、 嗯， 其实你也挺难受的，因为这阵容毕竟在这摆着， 嗯、 而且呢，当时其实赢广东那场比赛也不得不说，广东那场比赛前边是没让胡明轩打，是吧？等到这比分拉开了， 嗯、 后来让胡明轩打，但是这个已经赶不上了，所以整个那场比赛也是一个非典型的比赛，就不得不说，就是广东队在那场比赛，要不然就是轻敌了，要不然就是说有一些什么问题，反正他是也有一些特殊性，他不是一个常规的一打法。所以我觉得对于首钢来说呢，咱不得不说，就是也不要妄自菲薄，就是咱们的确是一支强队。咱们从赛季前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一直在首钢就是一个四强级别的球队，是吧？ 嗯、 而且你现在双外援回来，双塔磨合的非常好。实际上我觉得对首钢来说呢，四强是毫无疑问，就是说这是一个、 嗯、 就是能过关的一个坎儿。对吧？你要说真没拿四强，你多少会觉得心里边有点难受，你觉得好像没有达到一个预期目标。然后对于球队来说呢，咱们一直以来打这些强队呢都有不错的这种传统，就是首钢打这些强队，即便就说我赢不了，我也让你掉层皮，这是过去多少年首钢的一个一种气质。然后对于各支强队来说，也都不想这个在比赛里边上来就碰首钢，对吧？你碰首钢这非常难打，包括辽宁年夺冠那年，这个也是碰首钢是他最难的一个系列赛，打到最难的一些，包括打广东，最近两年广东都是靠最后的绝杀才赢了首钢，实际上他都打得非常费劲。那这是首钢的一种，我觉得一种气质和这种顽强的这种斗志。那现在呢，我觉得这个赛季应该说咱们的不管是外援下手的这时间呀、啊、也比较早，还是说现在整个阵容磨合的情况其实也比较好。然后咱们今天也看到了，就是这个阵容包括周一翔也好，张才仁也好，都报不上名了， 嗯， 是吧？说明咱们的阵容深度非常的厚实，而且这个年轻人都没带过，没带到赛区去，都直接在北京练了。就是咱们已经用不了那么多人了，就是整个阵容里边能用人太多了。等到这个第三外援巴里布朗来了，就是能够上场之后，你想还要再挤出一个名额给巴里布朗。所以咱们其实这阵容现在是，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厚实了。其实对于球队来说，今年这个成绩啊，就是怎么说呢，一方面咱们说赢那俩强队当然是常规赛就非常提士气，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期待一下，因为如果球队没有这个高目标高期待的话，没必要弄这么多外援来，对吧？他如果就差不多得了，那就也没必要弄这么多外援嘛。那现在球队有这个追求，所以才让这个阵容调配这么好，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今年的确是一个机会。 嗯，另外呢，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啊，大家也是赢球之后呢，首先是非常开心的一个心态，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啊，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球迷这心里面都打鼓，是吧？就是面对辽宁，有之前的说法说辽宁队的这几个国手刚刚回到球队，他们的状态并不是很好，没有和球队一起磨合，都在封闭隔离，但是咱们依然是觉得辽宁人家还是一个强队， 对， 还是有底蕴。再有呢，辽宁队人家也有两个外援，一内一外两个外援，这两个外援都是在 CBA 得到了充分检验的， 对， 都是很好使的外援。再加上他有赵继伟啊，有这些一干年轻人，所以呢，觉得这比赛不好打，心里也打鼓。但是赢了球就还是很开心的。像孙东林所说，打鼓是打鼓，说舒豪其实不错，作为鼓手是吧，这鼓点还挺到位的， 对， 拿了23分。另外呢，这边7250也说高兴啊，永远的儿媳妇，赢球就是硬道理。当然大家呢也看到了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关老爷提到的舒豪还没有恢复到最好，感觉动作呀稍微有点不太连贯，打几场比赛再恢复。另外呢1908也提到，要看到对方有4名主力没有上，所以呢还是希望双方啊全主力真刀真枪真枪实弹的来干一场。唯有战斗也是同样的这个情况，说对方有几个人没上，但是呢双外援都在，应该还是不好打。但是没想到这俩双外援今儿发挥的不行啊，没怎么得分、 嗯、 其实这就是咱们在转播当中也提到的，就是各个球队的外援的配备，因为今年啊外援的使用和以往还是发生了变化的、 嗯、对 吧？你现在就是4节4人次的这个外援，你像辽宁的这种外援的配备，一内一外，咱们想当年他外线有哈德森， 嗯， 是吧？内线哥哥哈斯， 嗯， 这个哥哥巴斯， 巴斯 就是能投能抢， 嗯， 外线呢能攻，外援之间的配合，他在双外援的时候呢效果非常好， 对。 但是现在呢不是这样了，现在你单外援呢，今天由于对方缺少了郭艾伦，缺少了韩德君，一内一外这两个人，他的双外援你又不能一块配， 对。 所以呢，可以说辽宁队的双外援的火力是下降的，但是对于咱们来讲，咱们 一众外援，你就算这后边的巴比布朗是吧、 嗯、 布朗也是外援，也是在外线后卫、 嗯、 就是咱们一众外援都集中在外线，所以呢单外援的政策对于目前的首钢队来讲呢好像影响不是那么大。 首先啊咱们必须得说，就是对于对方这个阵容呢，就是他的莫兰德呢他是没有太多自主进攻能力的， 嗯， 他需要有好的后卫跟他搭配。那好的后卫呢，今天杨明的选择呢是让这个赵继伟和这个福格一块来打。那搭档这俩搭档的时候呢，就是莫兰德上场就没有好后卫跟他搭了、 嗯、 但如果对方如果有郭艾伦是吧，郭艾伦在上线挡拆这一把好手是吧，他有传球能力你就能攻，如果他回来之后那莫兰德势必会打得轻松的多，所以就是对于对方来说呢这个阵容的缺失呢其实还是影响比较大的。而咱们首钢呢今年咱们之前也说啊，这双塔在第一阶段磨合的非常好了，磨合非常出色了。然后呢这俩后卫呢一个能攻一个能传，就是舒豪呢之前在 NBA 的时候也打这上线挡拆的一个好手。那实际上在咱们这种条件，即便没有这俩外援，咱们小宇加方硕跟这俩双塔也能配到一块儿。就是咱们整个这阵容实际上是磨得非常好的，而且呢来了之后像刚王毅说的，就是你有一个后卫的外援在场上，你不管让他攻还让他传，实际上整个球队的这个体系和打法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对咱们来说影响还比较小。但是对方这一个大外援一个小外援是吧，这大外援上的时候你没有好后卫，你这整个进攻就比较停滞，就比较难受、 嗯、 所以这对辽宁来说是有影响。但是当他郭艾伦回来，如果郭艾伦跟赵继伟比如俩人先首发或者之后再各带一个阵容的话，一个人带这个衔接段阵容，实际上那他这威力要比现在要更大，只不过因为没有郭艾伦的情况下、 嗯、 他的年轻的后卫周俊成也好啊，还是说燕守奇也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嗯，您这边呢也有球迷啊就是提到说赢球就解气啊，赢了就值得开心，其他的咱也没什么可说的。另外呢老于也说赢了就是赢了，谁让他们不上这个球员呢， 对 吧，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对，咱们就说就是不管对方上不上这一场胜利，他就是一场胜利， 对， 他对你的这种信心的提升他就摆在这儿，对吧。当然你说拿这场比赛去参照，就是作为参照说咱们季后赛的时候再来对比，这可能没有太多这个参考价值。但是呢现阶段来说他一场胜利他就是一场胜利。对首钢来说，刚才范子明也说了，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这场比赛我们准备很长时间，就是大家不管从赛前的准备，这技战术的这种布置，然后包括咱们人员的这种准备，实际上都是非常充分的。对方不充分那你赢了很正常。所以就是说咱们也不要说这个人家对方没上啊，所以我这你胜之不武啊或者怎样，就是赢了就是赢了，对吧， 对， 这是一个摆在这儿的一个事实，这是这个不容置疑的。 就是当我们人员不整的时候呢，对方战胜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得认， 对， 你输了这场球呢你也得认。最后呢整个的联赛的排名你也得就是按照你最终获得的胜利的场次来算，而不是说你去算这场比赛对方少四个人，那这场比赛赢球算0.6，对吧，然后呢最后你这场比赛打两场球你才1.6的这个胜率， 对， 不是这么算。 对，咱俩下棋我让一套车马炮， 对， 那我输了就是输了， 对， 我也不能说我让一套车马炮我没输，对吧、 嗯、 这肯定还是输了。对， 就是那这样的话，比如我实力不行， 对、 我让你一套车马炮， 对， 对吧，然后输了之后你看我让一套车马套我输了，我没有不丢人，就不让我也赢不了。 哦，那人家还不太一样、嗯、 是吧， 辽宁还是实力行、 哎、但是实际上呢整体来讲对于首钢队来讲呢，他这场比赛像刚才范子明所提到准备非常充分，前一天呢看首钢队的公开训练的时候、 嗯、 大家也都在期待着这场比赛面对辽宁，想和对手真正的去掰一掰手腕。略有遗憾，就是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没有能够打出来四场比赛这种全部的高强度高节奏，因为也是当比分拉得比较大的时候、 嗯、 再加上原本对方就少了一些主力球员之后呢，杨明让替补队员更多在场上去打比赛了， 对，第三节之后就没换主力。 对，那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讲真正检验我们的准备检验目前战术的这个比赛的这种价值就相对少了、 嗯、 我们这场比赛其实价值就是赢球了， 对， 开门红拿到一场胜利，这是价值。那在更多的附加价值当中，由于对方的阵容的缺失呢，它的附加价值相对来讲可能要少一点。 对， 如果要是对方是全主力都在，咱们要赢了不仅是拿一场胜利，而且呢还是提升士气，而且还通过联盟当中最强的一套，几乎是最强的一套阵容之一， 对， 来检验了我们的攻和防， 对， 这个价值附加价值更高。但这场比赛呢我们拿到了最基本的价值， 对，咱们说参考意义没那么大、 嗯、 对吧，对于球队来说就是你打这样的辽宁队呢 的确就是相对来说过程轻松，可能首钢自己也没想到，但是这个过程呢，就是咱们没法用这场比赛去来作为参考去分析，比如说之后啊，如果到季后赛碰面，或者到这个关键时刻双方阵容都齐整的情况下在碰面的时候，这种比赛的走势这个不太好作为一个参照。 对，只不过他不具备更多的这种横向比较的意义啊。但如果从我们自己的表现来讲呢，这场比赛也有一些值得去和大家分析的。你比如说像李慕豪和这个范子铭两个双塔，和目前外线的两个控卫吉布森和林书豪之间的配合，相互之间的串联，通过从今天的这比赛来看，周贺觉得达到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了吗？ 说实话，我觉得就是我看到很多球迷朋友留言啊，就说这个李慕豪没有达到大家的这个预期，但是实际上你在比赛里边看李慕豪今天的发挥，我认为是非常不错的，就是他啊，包括在上线挡完之后接书豪传球，在罚球线的那个二次的传球是吧，给小川也好，给到范子铭也好，高低位的传球也好，实际上他在这个点上这个发挥是非常不错的，就是而且在篮下面对对方朱荣镇，那明显李慕豪跟范子铭这硬度都已经是吧，已经足够了啊，超标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其实作为这双塔呢，大家对他们寄予厚望，而且首钢说实话从来就是这些年啊，近十年也没有这么富裕的说内线阵容，那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呢，这双塔在这个赛季的第一阶段打出了不错的表现，因为他们的这个出色表现让第二阶段开始之后仍然球队能够派出这样的一个阵容，说这个阵容在现在当今的世界篮球发展当中，它是一个逆趋势而动的一个阵容是吧，很少球队说我还派双塔什么派双高， 对， 没有这说派两米一几两米二两个高个在场上了，没有，而且俩高个呢都没有三分球投射是吧，就这种阵容在你在很多联赛里是见不到的，但是呢咱们现在仍然派这阵容，说明他有他自己的这个作用，而且在今天的比赛里边，我觉得这双塔在内线的这种防守，包括在篮板球争抢上，包括在这个进攻当中的这种衔接作用，实际上我觉得今天李慕豪也好，范子铭也好，都打出了一个不错的表现，其实我对他们俩还是非常满意的。那至于就是说这后卫呢，书豪呢，他跟内线搭档呢，我是不担心，今天呢就是说吉布森他跟这内线有一个很好的传球传给李慕豪，那个假投真传，李慕豪直接到内线去攻，那其他呢实际上他们这种衔接啊连接比较少，吉布森更多的还是自己去攻，当然就是这个球员呢他有他的特点，他的特点就是进攻是吧，就是投篮，那你也不能说你要抑制他的这个优势点让他去啊做他不擅长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呢我也能接受，所以今天就是大家在场上我觉得各司其职，应该说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从这场比赛来看呢，两个外援后卫来了之后跟球队的这种整体的融合跟内线的这种搭配应该说还是做得非常不错或者非常理想的，而且吉布森今天很多时候是没跟那双塔搭档是吧，他有很多时候是跟朱熹和这个秋天，那朱熹跟秋天呢，朱熹是外线投射多，秋天呢进攻参与的这个比重比较少， 就是抢， 哎，就是抢，哎，所以呢就是吉布森呢就上来我也就是干，那这个的也是的确是比较清晰的一个作用，那我觉得今天俩外援表现我还都是挺满意的。 对，这个人员的配备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主教练亚尼斯的思路， 对， 就是林书豪在场上的时候呢打一套可以说相对大家更加熟悉的过去这种双塔慢节奏团队讲究挡拆配合这样的一种进攻的方式，配以刘晓宇是可以有一定的突破的，通过他的这个突破撕破一些防守，然后球的正常的运转，另外的一条阵容呢就是打抢攻打转换打投抢，其实就是让这个方硕和吉布森两个在外线有投射能力的球员， 对， 包括在三分线外呢支一个高炮台的朱熹，去外线呢有更多的投篮的这个机会，内线让秋天去抢回来之后呢防守，依靠内线的主要是靠身体上的力量来去进行防守，所以呢不一样啊，就是两种不同的风格打法，也能够感受到呢亚尼斯他的一些思路吧。另外也看到在微信当中，Leo0120也乐0120也说了，说这场球最大的亮点就是咱北京首钢呢现在知道开始打反击了，不是一直拖慢节奏是吧，书豪那几个转换的反击球上的其实很快，咱们也有人快下，只不过就是大家好像看起来啊还不是说特别适应这种打转换反击的跑法，就是反击当中成功率 不太高，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这个转换的意识在不断的去强化。 对，就是咱们其实打的这个反击跟就很多像广东那样还不太一样，因为咱们的那个内线呢，就是说他的传球能力实际上不像广东那么好，是吧？他每个位置都能长传， 嗯、 都能一传接到了对方篮下，所以咱们就是还是求稳。就咱们虽然抓一些反击的这种机会，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求稳，就是没有说特别冒进的去打一些反击，因为这毕竟不是咱们最擅长的。而咱们现在呢，就是整个这阵容，尤其在双高的情况下，实际上你打半场阵地呢是最稳的一个阵容。但今天还有一点好，就是说在这个快下的这个问题上，今天李慕豪有快攻，是吧？有这个范子铭的快下，就是两个内线在尽量的努力，就是跑到最前边去给队友就是创造机会，或者参与这个快攻反击。我觉得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啊很努力的一个表现，而且呢也的确就是在比赛里边能够得到一些良性的一个效果和结果。我觉得对于球队来说，现在就是首先我已经半场阵地很稳了，就应该说打的比较熟练了，是吧？这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阵容搭配，然后一个战术的配合，然后同时呢就是还能打出一些反击的机会，对首钢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吧。 嗯，也希望呢北京首钢队啊就是能够延续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包括像1307所提到的，期待吉布森在首钢逆境的时候能够有大爆发，体现他的价值。深秋呢也在说，毕竟第二阶段咱开了个好头嘛，赢了肯定就是高兴，剩下的呢需要一些技战术的层面当中，球队去进行总结。宋彦军也说，赢球了就是高兴，总比那个莫名其妙输球要好多了，是吧？ 嗯， 还是首钢队加油。再有一个呢，大家可能也会更多的提到的今天比赛当中的其他的几位本土球员，比如说像小雨啊，在今天比赛当中一开局他的三分球，他的这个突破的串联，比如说像雷蒙在前场篮板球，包括他这种积极性给球队所带来的整体状态的提升，都是能够看到在休赛期的时候球队整体的训练磨合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一点应该是得到充分的肯定。 对，其实现在我觉得整个球队能够看到他的这种默契程度，因为所有这些外援也好或者国内球员也好，没有什么是新来的，是吧？最来的最晚的应该就是雷蒙和田宇翔了，那其实他们也是磨合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就是也有很长的时间，所以对于球队来说现在磨合其实完全不是问题。然后包括这俩外援，咱们之所以选的熟人也是因为让他们能够尽快的去融入球队，然后这俩外援对亚尼斯的这个体系应该说也都是比较熟悉的，没有什么是完全新的要去重新适应的，所以这个对首钢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算是一个优势点吧。在这么多个赛季之后能够始终保持一个不错的竞争力，那实际上咱们的阵容的稳定性包括大家的这种配合还是很重要的。 嗯，那在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我们的体坛夜话啊，更加详细的来聊聊。 巨人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巨人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拥抱 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这我们拥抱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 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目前大风和寒潮蓝色预警中，预计今天夜间北风比较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只有-11度，明早体感非常冷。明天白天平原地区风力有所减弱，但山区阵风依然明显，最高气温只有0度左右，外出需要防寒保暖，风干物燥，日常请大家注意补水保湿，并注意用火用电用气的安全。